龙剑士，安龙高地75级野兔 BOSS， 正是此次众人要围剿的目标。时至今日，75级的八个野兔 BOSS 已被玩家完全摸清，其中六位各是六大职业系的全能者，另两个是各跨三个职业系的复合型。 BOSS 职业弄清楚，不光是为了战斗方便，更是为了明确各自的攻略重点。对应职业系的 BOSS， 那爆出的装备以及材料自然会多对应该职业。龙剑士就是六位职业系全能者之一，精通的职业听名字就知道是剑士系了。龙剑士在刷新前会有一些征兆，发现这一征兆的工会自然会提前做好部署。雷霆本来是的，星星本来也是的，但是很遗憾他们相遇了，交手退让保存实力，结果还不到一分钟，龙剑士现身 打。 两边团队同时收到指示，但没有人冲向龙剑士。雷霆的所有人集火夜修的战斗法师，没有犹豫，星星的所有人集火萧时钦的机械师，也没有犹豫。100人的集火这是理论，实际上先要治疗职业的攻击是有限的，其次近战职业的攻击需要交换让位，是需要层次的，不可能一波同时上。再其次远程攻击也需要一定的空间，枪手需要弹道轨迹，法师需要施法角度。两队都只是刚刚下了集火指示，团队还没来得及为这个目标布置一下站位换位什么的，这一波攻击做得实在有些仓促。对付一般玩家或许是够了，但叶修和萧时钦却都是这个圈子中的精英，最顶尖的精英。战斗法师、机械师两个身影急速在攻击中穿梭着，招架近战职业的劈斩，躲避远程的炮火，偶有受到攻击，那也是理智抉择下的最小损失。双方玩家都是一怔，对方的攻势让他们都有照镜子的感觉，齐齐转动的视角中就见两个角色很狼狈地穿梭逃窜着。 一波带走， 双方玩家连呐喊的声音都一样。他们接触了，但他们之间竟然没有开打，他们都特别用心地执行着团队指示，一时间似乎还有一些交叉换位，毕竟星星玩家所处的位置肯定更容易攻击夜修的战斗法师，而雷霆团队的位置自然是要距离他们萧时钦的机械师更近一些。一时间两工会的人马混淆在一起，敌我难为，真从整个场面上来看，叶修和萧时钦像是一伙的，真够狠的。如此集火的攻击，即便大神如叶修应对起来也不能说很轻松，招架近战攻击的时候，战斗法师打出了几个无属性炫纹，此时靠着无属性炫纹加起的移动加速状态，夜修的近战法师一路急冲，视角飞快一扫四周，看好了右前方横贯在地的一大截老树根，狂冲过去，飞身从树根上跳过，立时蹲下，暂时遮挡了好些追来的远程火力。结果几乎是同时，就见一机械师用着加速连滚带爬地从老树根另一端绕了过来，两个角色视角相对，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出来。 我吸引他们注意，你们快去抢 BOSS。 两家工会的团队频道中又一次同步闪出指示，跟着萧时钦的机械师甩手就是一枚手雷，同时暗伏了一个机械追踪。叶修更狠，战斗法师直接豪龙破军就朝萧时钦这边冲过来了。手雷、机械追踪这些技能可都不能阻止豪龙破军的冲势，萧时钦接连三个后跳的快速操作，他的机械师才算勉强避过这一冲。但叶修这边后招已至，龙牙、天机之类的小技能快速无比，贴身近战机械师有点能力，但是还比不了战斗法师的效用。叶修当然也不想恋战，他可没忘了雷霆的大部队正在盯着自己死揍， 追打着萧时钦从树根另一侧绕出时，他立即就已经做好了继续跑路的准备。结果一瞅，追杀他的大部队已经收队转移了。叶秀一怔，与此同时，萧时钦也发现了原本集火他的星心众也调整往别处去了。一时间，大树根旁，双方的老大孤零零地站立着。 哇哇！ 一只乌鸦落在了树根上，左右踩了两步，似乎没有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，一展翅膀又飞走了。 哼，萧时钦说，都走了哈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叶修说，我倒是想走。 萧时钦说，这话不是客气，此时两人的距离对于战斗法师是有优势的，走对于萧时钦来说其实是优势，拉开了距离，机械师又可以重新抢占主动。 那我送你一程好了。 叶修二话不说直接打，结果这次萧时钦倒没有拼命抵抗，尤其最后那一记吹飞攻击直接是硬生生的受了，机械师被崩飞了。叶修也完全清楚萧时钦的意思，根本没有再追打，立即朝着自家团队那边跑去。萧时钦也一样，机械师瘦身落地，翻身起来就朝雷霆工会那边去了。 什么情况？ 叶修飞快归队询问当前战况。 相当热闹， 武晨说。事实上他才是网游方面的星心老大，当然有叶修在阵，他只会做次一级的指挥，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会差不多都是如此。叶修举视角一望，果然无比热闹。龙剑士这种先来点征兆再现身的刷新方式，无疑给了玩家更多的准备时间，经常一等他现身时就已经数家工会到阵，而不像其他 BOSS 经常能有一家工会偷着先跑，其他后来再追。此时到阵的蓝雨、微草、百花三家的团队清晰明了，而后探子回报虚空战队的人马也在迅速接近。75级的野兔 BOSS 一共就八个，职业特征又明显，各家工会根据自身需求自然有了攻略的重点。龙剑士是剑士系，蓝雨战队自不必说，两个剑客需求剑系，微草战队则有刘小别的剑客，百花有于峰的狂剑士，快到的虚空双鬼那也是剑系职业。每支战队的职业占满24个这不大可能，但是说要占满六系还是很常见的。不过角色也分轻重，以上这四家工会蓝雨、百花、虚空的剑系都是核心职业，微草的话稍次一些，此外星星是乔一帆的鬼剑以及叶修散人的全需求。相比之下，雷霆倒是要显得酱油一些，他们队中的剑客就是张琪的角色，而这位新人目前在雷霆还没成为主力呢。各家工会团队都已经聚首，龙剑士像是篝火晚会当中的那团篝火，此时还没有人上前去动，大家互相观望着，等待着打破状况的时机。 快，你先开个火。 叶修 QQ 上消息了一下萧时钦。 你先冲上去。 萧时钦回复。 快上啊，等什么呢？ 叶修又去消息黄少天了。 我操，你在哪儿？ 黄少天回消息极快，文字不多，就是各种表情，这次大概用了20多个。 杰西大神速度，我看你们这帮像一堆环卫工人似的，快点出来干活。 叶修又去招呼微草的王杰西了。 不急。 王杰西各种冷静。微草吧，魔道学者是多了一些，一堆人扛着拄着个扫把，环卫工人吗？王杰西转视角看了几眼，哪里像了。 李轩同志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鬼阵要早点开，现在一波鬼阵扑下去，大局已定。 叶修再给虚空李轩消息。 你哄鬼呢？ 李轩回道。 真的不骗你，但我们还没到呢。 啊，是吗？那你们不用来了，结束了已经。 真的，微草的环卫都已经开扫垃圾了。 还有百花的， 叶修扫 QQ 名单，结果一时间没找到，百花的余风不太熟。 还有没来的吗？ 叶修大声说。 老叶，你在哪儿？快出来，我听出来是你的声音了。 蓝雨这边一个剑客越众站出来，手舞剑花，各种潇洒犀利。 就是他，黄少天，快，别犹豫，一波带走。 叶修吼道。轰轰轰轰轰。这各大工会居然真的没犹豫，真的一波朝黄少天的剑客轰了，而且基本都是远程攻击。一时间蓝雨这边像是被丢了个大烟花，各种璀璨。 叶修，你妹，你不得好死。 黄少天各种狼狈逃窜，蓝雨全团也不得不朝后逼退。攻击虽是集火黄少天的剑客，但哪有那么精确呀，尤其一些范围攻击的，其中又以微草的人最过分，一帮子魔道学者砰砰砰一堆熔岩烧瓶扔过来，弄得火山爆发似的满地岩浆。 双星一枪是叶修，别犹豫，集火那个战斗法师。 这时雷霆阵中突然爆发呐喊，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人。 哎，大家别上当啊，我开了八台电脑登录，有八个马甲，死一个换一个，击杀我根本就是浪费时间，不要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之计。 叶修大叫。 挑拨离间你妹啊，大家本来就是敌人好吗？ 集火攻击下黄少天居然没死，此时也不知钻到了哪个角度，但是却不肯放弃说话的机会。星星训练室里众人则在纷纷侧目，哪儿他妈的有八台电脑给你开呀，你真是张口就胡来，还扯得这么流利。 肇事者是肖时钦，大家别犹豫，集火那个机械师。 星星这边这时报复性的也喊了出来。 大家不要上当，其实我开了有十台电脑，登录了十个马甲。 肖时钦叫道。 肖时钦，你哄虚空镇鬼呢，你们雷霆哪有多余的十台电脑给你开啊？ 叶修笑道。去过雷霆战队的职业选手们一想，对呀，雷霆的训练室哪有这么多多余的空机啊，快集火他吧。一时间集火叶修的，集火肖时钦的，还有继续集火黄少天的职业选手，在这种场面下就是众矢之的。